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8集。 到了， 记得吃了早饭再睡觉，哥上课去了。 云建威发过去一个猫猫点头的表情包，切出和齐峰的聊天框，点开胡文泽的，开始疯狂拍胡文泽。 我哥说要追我， 抓狂点这脾气，猫猫打滚点这脾气，他亲口说的，就在机场他跟我表白了。 手机来电响，胡文泽濒临危险边缘的声音响起。 云建威，现在是纽约时间凌晨4点。 你看到我发的消息了吗？我哥说要追我。 看到了，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。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？ 我说不出话。这个结果好离谱。 云建威边拿出三明治吃边哼哼， 这有什么离谱的？ 你哥不是直男吗？ 感情这事情啊，又不能全都简单用性取向解释，我们的思想要放开。 你开阔，你先开阔着，我去睡个觉，醒了再和你聊。 胡文泽在彼端生无可恋，云建威善良地放过了他的好朋友，挂掉电话后吃完早饭，然后哼着歌开始收拾行李打扫房间。他从绅士到英国一路眼睛都没合一下，大脑长时间处于亢奋状态。等他收拾完了房间，云建威终于累了，打着哈欠爬上床，滚进被子睡觉。这一周他几乎没歇息片刻，在绅士和英国来回坐飞机，给沈金念过生日，听了场关于自己的劲爆大八卦，这一睡就是昏天黑地。直到被电话声音叫醒的时候，云建伟脑子都是懵的，他迷糊地睁不开眼睛，随手摸过手机。 微微， 手机那头响起齐峰的声音， 该起床吃午饭了。 云建伟清醒过来，看一眼床头的时钟，中午12点。 我醒着呢。 云建威故作镇定， 我刚买完菜回来准备做饭。 齐峰笑了笑，没拆穿云建威。 好，你先坐。 云建威还以为他哥打电话过来要和他说什么，没想到真就只是喊他起来吃饭。他只得起床洗把脸，实在懒得做饭，拿手机点了份披萨。没想到吃披萨的时候，齐峰又发来消息问他中午吃的什么。云建威差点噎住，飞快翻自己的相册，把之前做饭拍的照片翻出来发给齐峰。照片里是他自己做的煎牛排，配了水果和西兰花。齐峰问， 只吃这么点儿？ 云建威一边心虚吃披萨一边打字， 我比较注重营养丰富。 他坐在公共厨房的沙发上，边看电视剧边吃，一边心不在焉地瞄眼手机，看齐峰有没有给他发消息。电视剧里在放一部很老的搞笑情景剧，云建威看着看着被电视剧吸引了注意力，接着手机一响，他赶紧又拿起手机看。 微微，哥在机场和你说的话，你觉得可以吗？ 云建威就再也没心思看电视剧了，他紧张打字。 什么话？ 齐峰回得很快， 哥想认真追你，还有机会吗？ 云建威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这时厨房门被推开，日本室友顶着个鸡窝头进来，也是一副刚睡醒的样子，看到云建威。 Joyce， 你这是在？ 嗨 ，Yusi， 吃饭了吗？ 还没有，我正准备。 来吃披萨。 云建威热情邀请。 我点了一整份，吃不完。 是吗？谢谢啊，我也懒得做饭。Choice。 云建威从沙发上窜下来，跑到冰箱前，翻出一罐气泡酒，塞进游戏手里。 那，来，一起喝。 日本室友茫然接过他递过来的气泡酒，云建威强行和他碰杯。 干杯！ 干杯！ 云建威拉着室友陪自己吃完披萨，喝完两杯气泡酒后回到自己房间，回复齐峰的消息。 有。 他飞快地在聊天框里打字，想问齐峰怎么又想通了，还想问齐峰想怎么追他，打打删删，脑袋都要烧起烟了。接着就看到齐峰回复： 好，哥想下个月来英国看看你，行吗？ 云建威人傻了，心想： 不会吧，真的假的？ 他暑假前就能回国，他哥还要来英国看他？他正不知如何回答，齐峰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云建威不得不接起。 哥，你真要来？ 齐峰在电话那头小心问： 你不愿意？那我就不来。 我不是不愿意。你有护照吗？ 护照之前就办好了，签证是前两天办好的。我申请的预计入境时间是下个月月底，等签证的时间有点长，还好申请到了。 云建威心想，不是还需要存款证明吗？他哥哪来那么多存款？云建威心里乱乱的，没问出这个问题，下意识觉得如果他哥真想来，肯定也会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。 微微，我能来看你吗？我想见你。 云建威稀里糊涂红了脸。 这周不是刚见吗？ 下次见面就是下个月了。 云建威低着头揪乱了床单，努力镇定道： 哦，那你有空的话就过来吧，我接你在英国玩。 三月的英国仍寒冷，云建威穿一身鲜橙色的防风外套、牛仔裤、高马丁靴，肩上甩个白运动挎包，活力四射跑进学校超市买早饭，边吃边进教学楼上课。班上有不少华人，看到云建威都和他打招呼： 建威，今天心情好好啊。 一般好吧。 他包里有不少零食，趁上课前都拿出来分给周围的人，大家边吃边聊，聊起英国的大学最近又在闹教师罢工，可能过一阵就该轮到他们学校了，他们都习惯每年至少这么来一次，讨论学校罢工以后可以去哪玩，要闲得没事做还能跟着游行队伍体验一把。下课后，云建威在广场碰到自己的两个泰国室友，两人热情邀请他晚上去酒吧玩。云建威好久没去酒吧了，一听来劲儿了，干脆翘了下午的课，跟着俩吵吵闹闹的泰国人去市中心玩，晚上在泰国餐厅吃了顿大餐，在酒吧玩到两点才走。两个室友喝多了躺在路边耍赖不起来，大唱泰国歌。云建威没喝酒，叫了辆车，和司机大哥一起哼哧把两个醉鬼抬上车，又抬回宿舍。等回自己房间的时候，已经累到快脱力了。他一有空就做旅游攻略，挖空心思想如何用最经济实惠的方法达到最理想的旅游效果。由于他之前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经济实惠这种问题，做这个旅游攻略颇有些费神。